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解围。今天有我吴海欣，在我身边就是 LK 井郑丽琼。我们平时都叫阿卿的，因为阿卿是非常亲切的一个议员来的。其实 是你都是很亲切一样的。 其实呢今天呢，大家不要以为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密码，其实就不是的。LK 就是我身邊的鄭麗瓊 ，KO 即是我哋平時啊，可能嗰啲動畫嗰啲格鬥嗰啲，即係要打擊佢嘅，或者係擊敗佢，係啦。咁PK 究竟邊個係 PK 啊 ？King， 你近排人氣好強喎，就真係你嗰句 PK 就真係 我冇諗過 爆紅啊！ 唔係，我完全冇諗過，我淨係好簡單去處理。既然十四位。區議員都推選了我幫手做區議會主席。咁當我知道一月二號開完會，我被選做主席之後，一月十六號接住係第二次會議。咁我必須要處理好議會上面的秩序。點解呢？咁如果冇秩序嘅，咁到時又要停會，或者我要暫停五分鐘，就浪費緊十五位區議員的五分鐘，咁嗰個好嚴重噶嘛。咁我覺得我唔可以做下下又要要停會啊，成我唔想見到停會咯。 明白，係啦，因為咧其實可能咧喺收睇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可能咧我再補充少少，因為咧其實咧阿鄭麗瓊議員咧就做咗我哋中西區區議會個主席之後咧， 得十幾日啫， 係啦，得十幾日。咁跟住咧，然後咧有一個好一哥就話要嚟我哋區議會啦，我哋亦都係第一個區議會係PK 嚟嘅，係咪？係啦。咁點解你當時你會咁因為咧有啲網民咧就話你啊冇禮貌啊，你唔可以話一哥係 PK 啊，係咪？咁其實咧佢人哋叫炳強喎。 係啊，炳強就係 P 就係 PK 咯， 強就係 K 咯。係 咯。 咁我冇記錯，我當時嘅介紹咧，就係 PK 鄧炳強處長。 嗯， 咁我講由中文名，咁等於我叫 L K， 或者我哋認識嘅 C Y C K C Y 啦 ，C Y 成日都講啦，六八九係咪？咁我哋認識嘅，譬如 C K 羅志光咁樣，我記得我以前都係叫 C K 嘅啫喎，講真。 係啦，就算係我哋嘅另外中西區區員張啟欣，我哋都係去做 K Y 啫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都唔明啊，點解啲網民咁敏感咧？ 我唔知啊，可能我真係佢哋覺得我冇禮貌咯，用咗廣東話，可能呢句説話係。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但其實我是和你非非我不會說粗口的你知道 嗎所以其實我和你都和你非所以我一刻我覺得、為什麼大家這麼敏感呢因為其實 我一直想傾你這樣介紹其實都很正常因為只是一個英文的宿舍但其實 但其實有些網民就覺得很心涼、啊、你明白嗎 剛才我出門口之前有一直在登門造訪、啊、多謝你、啊即多謝我我說不要那麼客氣我都是盡一個普通市民、我介紹的時候當然有人認為我非常不禮貌對待警務處長、但有人也說你做得非常之對那對在哪裡呢、當然大家過去這半年的有多的反送中、這個的運動已經演變成一個現在是反對警察的暴力行動了大家心內看在看電視看到、心裡面你安不安樂、有多少個晚上你會睡不著老實說 所以其實心裡面不安樂所以其實我想、我們其實今次的區議會有很多民主派的議員我們即是15個、議席裡面有14個都是我們民主派的議員包括我們民主黨再加7位數人、其實我們都、因為其實我們、那陣子都 開會開得很密下 我沒想過 因為呢其實呢我們怎樣開會開得很密呢因為首先呢1月2日我們就正式選了、LK 出來做我們的主席 沒錯多謝你支持你有份支持 接著呢然後呢我們就要開始去做我們修訂我們那個議會常規 因為我們講一下我們1月2日到今天我們開了幾次會我希望沒有記錯 好我幫你補充 1月2日呢就第一個會呢就由我們的 DO黃榮斯主持的因為我們當時沒有主席嘛又沒有副主席嘛要靠他去幫我們主持然後就我出世了我是作為中西區區議會第六屆主席和楊浩然副主席就正正式式就因為在大家的提名底下我們就叫做很快 上任 幾分鐘就選完我們出來了原來一選完不用宣誓我們立即上任 了就很多事情 做我們當時就上屆留下來的會議的首尾譬如會議常規啦、我們需不需要有小組啦需不需要開新委員會啦、有些什麼規則啦、秘書處要委任啦因為你不委任秘書處楊小姐誰真的幫我做秘書呢還有就是我們要決定、做不做直播啊錄影啊、直播不是錄影啊哇好多個問題若果我們那天一選完我做主席拜拜咁嗰啲會呢就開到好多次。咁我哋二號嗰日呢其實都開到晚上七點幾。 七點半。 我原本係預五點八個字開完嘅、結果七點九先開完。咁我已經覺得嘩啲同事我俾個掌聲嗰啲同事。 因為你都要。 唔係俾我係嗰啲新嘅同事係好勇敢地去諗得到過去。點解區議會咁樣㗎我要去問。點解區議會有啲嘢係咪要改尤其是常規。所以呢1月2日開完之後呢 我們即刻 誕生了一個叫做常規小組講我們的規則、就選了楊浩然副主席作為、召集人作為個常規小組主席他又很好的即刻回去我想去漏夜了已經或者 未選做主席他已經是猛地在看答常規因為他本身是律師 本身駕輕就熟 看東西比他快一點看法律比他快一點呢他又很好的本來約了1月9日開會但是很抱歉一月九號我們太心急去看蔡英文我們飛了一半人我在台灣撞了很多自己友就九號開不成常規小組了、就退到一月十五號才再開好了十五號開完常規小組那我們呢說明那個是常規小組、開完會、定下來的規則就要放下去大會度通過才能夠成為我們的法律成為我們要守的規則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1月16日那個第二次的區議會會議呢、那個叫做議程呢、我是改了三次、是不是神不要叫神經兩個字我都覺得自己很勤力、那為何要改三次呢又講故事了 好 我9號1月9號其實我當日去了台灣了已經一日就去看人家的什麼政黨、國民黨、什麼黨看看看完夜晚 即是你都想著是享受一下個旅程叫做暫時放低下你的工作 不是我想去選舉 即是叫做起碼叫做放鬆一下 沒錯1月9號夜晚回到酒店秘書就 WhatsApp 給我聽聞 聽聞鄧炳強處長嚟啊，警務處長嚟，咁好似好簡單嘅啫。聽聞警務處長到到訪我哋嘅第二次會議，啊，我即刻就 WhatsApp 問翻同事，係咪可以確定啊？未知啊，聽日先知咁講。聽日即係十號啦。 係啊。 咁當時係星期四嚟嘅。 嗯。 好啦，十號係星期五嚟嘅。 係。 好啦，我又嗰晚冇瞓唔著，我好好瞓。 係。 咁啊，十號朝頭早，咁我又再 WhatsApp 俾秘書啦。 Confirm 秘書，確定佢會嚟啦。係雕確定咗佢會嚟啦咁講，咁我歡迎咯，咁就歡迎佢嚟噶嘛。好啦，十一、十二就星期六日嚟嘅，咁十三號星期一咧就出一份叫做修訂的議程，因為阿鄧炳強處長嚟到我哋會議，咁我必須要俾佢一個議程先得噶嘛，因為到時佢冇議程，佢唔可以坐嚟講嘢噶嘛。咁於是乎咧，我就十三號咧。就出了一個叫修訂議程，好啦，頭先講嘅嗰個常規咧，因為十五號先開完常規咧，咁我諗緊，若果十五號真係順利開常規嘅話咧，咁我又要再修訂議程，而修訂咗個議程咧，就必須喺鄧炳強處長嚟之前咧， 要完成， 我就盡量完成嗰個確認我哋嘅常規小組傾咗嘅項目，可以即時去生效。咁我於是乎，我喺十三號之後咧。我不知道14號定15號又有一個叫再修訂議程，就辛苦大家了，吃飽飯兩點鐘齊齊齊開會了，我們那天會議就提早兩點鐘開會， 因為我們以往呢中西區區議會都是兩點半才開會的，所以特別是為了講那個常規，其實在那個改常規那個會議，我們都那天是15號那天，我們都是4點半開始開 八點啊！ 係啊，我哋都開咗三四個鐘去就住我哋嘅，譬如增加咗有一個臨時動議，我哋要講得好清楚啊！ 冇錯， 因為我哋都要究竟點樣先可以有個 成立個臨時動議， 成立個臨時動議啦，同埋點樣係一個程序公義嗰個問題。 冇錯， 因為咧我哋當時就諗係咪一個人贊成，一個人默議，咁就可以擺個臨時動議出嚟咧，同埋嗰個臨時動議係咪咩時候都可以做咧？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商量咗好耐，咁結果咧都我哋都商量完之後，第二日。都很快，兩點鐘真係第二日嘅兩點鐘通過了呢個臨時動議。 因為我需要有個臨時動議咧，因為有很多議員就提翻咧，若果冇臨時動議，而我哋傾完嗰樣嘢，覺得好需要個區議會有個集體嘅意見個動議，又冇得過嘅時候，你留翻下一次會開咧，又要再追應喎。 係啦， 咁依家有啲麻煩存在。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個臨時動議都只限於喺嗰個事項相關嘅事先可以提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大家議員我哋都會好，即係一定會遵守呢個常規㗎啦。 嚴謹嘅，因為要一個有人寫啦，首先，好啦，可能寫個， 因為我哋限定咗要書面啊， 和議人，因為我寫完張紙交功課，你見到後屘阿葉錦龍點樣交份功課嚟俾我，我有張紙我先有讀臨時動議，同埋我哋必須要徵詢在席議員的三分一都同意先得，即係五位以上同意先得。 係啦，係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嗰個係嚴謹嘅，所以我哋亦都唔係立亂提啲動議出嚟嘅。但係當日喺十六號嗰日咧，我哋咧就真係就住。都改變了我哋少少以往的慣例喎，喺個會議嗰度，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以往中西區議會咧係點樣開會嘅咧？即係譬如一個議程先請咗有匯報嘅時候咧，都會係又係當翻之前我哋見盧偉聰咁樣啦，因為其實 三 係啦， 二零一九 年係啦，三月係啦，不足一年， 頭尾不足一年，前處長同現任處長 係啦，一齊嚟我哋區議會， 做咩咁睇起中西區區議會？ 真係唔知喎， 我都想知道點解唔睇， 我都想八卦下點解。突然間會收到一個話，處長話嚟咁樣秘書通知，我哋都想知 道。阿雕話俾我聽， 係啦。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喺嗰個會議嗰度，係寫議程就係寫與警務處處長會面。 冇錯。 跟住咧，根據過往嘅慣例咧，警務處處長咧都會係有少少嘅工作匯報啦，只係關於中西區啦。咁然後咧就輪到我哋議員發問。咁我議員發問咧就會係我哋十五位議員一次過問曬所有問題，跟住然後咧就會處長回應。如果再有好多嘅問題，主席就可以決定係咪開放第二輪嘅討論啦。 冇錯。 咁以往我哋都係咁樣嘅，但係今次阿 King 你做咗一個好好嘅決定喎。 你覺得好啊？ 好啊， 因為我冇時間同你哋商量啊。嗱，點解咧？因為我問得秘書，因為你知我哋寫議程咧，要 set 要定埋個時間噶嘛。 係啊， 譬如嗰項議程討論五分鐘，咁咪寫五分鐘啦。嗰項議程估計討論三十分鐘，就寫三十分鐘。咁或者即係睇住個表嚟做人啦。咁提自己唔好過時，因為再超時咧唔使放工，係秘書唔使放工啊。我同你做議員，我哋琴晚都兩點鐘仲喺街度睇緊時差緊，唔知咩事喺上環土慶坊嘅大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當時喺度諗啦，阿秘書同我講咧，佢應該嚟一個鐘頭，最多嚟個半鐘頭。咁我諗緊咧，嗱，你 一坐低喺門口行入嚟都唔見兩分鐘啦， 係咯。 然後佢要匯報翻佢啲工作噶嘛，咁啊，佢睇住個表。若果我哋15位區議員，每一位區議員都要發問嘅話咧， 係， 因為你知以前啲處長嚟唔係個個發問噶嘛， 好 多人又 有興趣先問， 行咗出去打電話又唔知咩事，行咗去邊，咁有時有啲。誒唔好講咩議員都係， 即係 冇開名啦，冇入嚟嘅議員，可能真係嚟到坐低，抌低個手機電腦就走咗出去，唔知咩事啦。 係啦， 然後嗰啲處長完曬之後又再翻嚟，冇問過嘢都可以噶嘛。好啦，今次我以示公平起見，你同我都係四分鐘，我就想四分鐘時間裏邊咧就包含咗議員去問問題，處長請你回答問題。咁你個問題幾複雜、幾長、幾短，定係你發表完你嗰、那個那個言論之後冇曬四分鐘，咁處長咪冇得答咯。所以好抱歉啊，處長，我一定要咁樣做，要堅持呢個四分鐘嘅原則，就係讓每一位嘅議員一定有機會同處長去交流， 係 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就係咁解啫嘛。係 啦，因為我哋當日咧就。由每一個議員問完之後，處長可以即刻答嘅。咁咧，處長咧不停重複一句説話：你滅我聲，滅咗好多次， 我都冇熄麥。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度咧，我都有同你，即係要同翻啲呢度要 滅聲，係咪即係熄麥啊？ 你唔俾佢回應啊？佢話 咁四分鐘用完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 我歡迎佢再嚟。 係啦，歡迎佢再嚟。 聽日我哋後日開會啦，不如再嚟啊。 係啦，係啦，係啦， 23號又開會。 係啦，咁咧其實都講啲關佢事嘅嘢。係啦，咁其實咧當日咧，阿傾你都已經格外俾多咗時間佢講噶啦，因為咧有一個我唔係好記得係邊一位議員，但係咧佢講嗰位議員講完四分鐘之後咧，佢就啊，因為阿處長又話啊，我被滅聲，咁其實你都俾咗時間佢再作回應， 咁我要公平啊嘛， 係啦，咁其實即係其實既然阿處長咁想回應我哋嗰啲問題。咁就真係希望佢 再嚟多次， 再嚟多次咯。其實 我歡迎個禮拜四都嚟啊。 其實佢係其實咧，警務處咧係我哋上次嘅一個部門嚟嘅，即係不論我哋開區議會大會或者係其他委員會咧，過往佢都係我哋上次嘅部門。 可能警民關係啦，可能指揮官啦。 係啦係啦，因為我就亦都 或者講交通咧，就負責交通嗰個 嗰個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唔好佢哋唔好再決唔好走咗啦，係啦。 冇啦，我哋保持合作啊嘛，仲有四年時間。 因為其實咧，我哋 過咗20嘅啫嘛。 係啦，因為咧就住嗰一日咧，我哋除咗喺個答問嗰個環節有唔同咗個慣例之外咧，其實咧當日在場嘅人士都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嘅喎。首先你講下公眾先， 我首先多謝秘書處。 係， 你唔知道我同秘書處做咗幾多嘢㗎啦？因為秘書處咧就我嗰日。嘅15號、16號開會，15號下晝我已經同秘書處坐埋一齊。喂，聽日有咩嘢要小心處理嘅？ 係。 咁秘書書就話咧，每一個入嚟嘅都要證好唔好啊？我話好，非常之好。 即 係 公眾 人士，無論你是記者，你話我係代表《蘋果日報》有《蘋果日報》記者證嘅，唔好意思，你都會攞我哋在場嘅記者證。你見我證好大個下嘅，掛喺心口嘅。 係。 好啦。在場記者有記者證，然後旁聽嘅聽眾亦都有個叫做係旁聽者嘅證，旁聽街坊嘅證。咁旁聽人士咧個證喺邊度攞咧？就喺樓下。咁我11:30咧，我翻到政務處啦已經。樓下條龍咧，我望唔到龍尾。 11:30開始派籌啦。 未派籌係排隊。 排隊。 然後咧就好似1:00派籌。1:30可以入場。咁你樓下坐 lift 上14樓好快啫嘛。但你喺樓下攞到個證咧，先能夠入14樓嘅會場。咁我估呢個秩序，我要讚秘書處做得非常之好。同埋樓上預咗60個位啊。我哋咪見搬咗啲凳喺度，臨時啲凳擺曬喺度嘅。咁就請到嚟嘅旁聽者，揾個位坐定定先。我哋冇劃位，但任你坐，但你坐定定先。咁我問咗阿秘書小姐，我話若果佢走咗出去洗手間，再翻嚟咪嗌曬大交咯。佢話唔會㗎，只要佢個證還翻俾我哋咧，佢出咗去可以揸住個證又翻入嚟坐低。但佢走咧就還證。好啦。譬如有三個人早退走咗嘅，就樓下就叫翻三個人上嚟咯，所以係永遠都有凳坐咯。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咧，比起上屆啦，譬如上屆你記唔記得我哋有咩反修訂嗰啲討論嘅時候咧，黃啊藍啊，坐到亂曬龍啊，又有啲叫囂啊，又戴曬黑口罩啊，有啲又話鬧我哋啊，係乜嘢都有啦以前。咁啊，主席就要好辛苦，或者用怒氣兩個字，就係處理嗰個叫秩序。咁我好簡單。 唔該，我唔想處理秩序。我首先唔處理秩序點樣啊？好似校規咁樣咯，一入嚟咪講清楚個規矩啫嘛，咁簡單啫嘛。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上一其實舊年我哋7月18日都有個特別會議係講反修例事件嘅。咁咧當時咧係真係正如你所講係有唔同意見嘅人士嚟參與我哋嘅會議咧。當時嗰、那個情況係比今次嘅情況更加激烈嘅，因為喺我哋會議開始嘅期間咧，應該咁樣講，喺會議開始咗之後，一路整個過程咧係不斷有人叫囂，不斷有人叫 駁我哋嘴。 係啦，其實我哋係當時係停咗好多次會， 冇錯啦，我唔想停啊。 係啦，咁所以變咗係咪我哋嗰時係咪叫正式休會五分鐘咁樣嘅？ 咁啊，主席話休會咪要停。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當時咧係7月18日個會議係又休會又停一停，跟住然後主席又出去。當時個主席就話係咁你哋冷靜啲啊咁樣嗰啲啦。 冇錯冇錯。咁但係唔想做呢個角色。係 啦，咁但係今次咧，因為我哋講清楚個規矩咧，所以就冇咗呢一樣嘢出現喎。 Bonnie，我都有啲失敗，有啲唔啱嘅。 點解咧？ 我冇提到唔應該拍手掌，因為我哋嗰度唔係歡樂今宵，咁我都唔應該拍手掌。咁就算阿處長去嗰個工作報告寫得幾亮麗幾好都好啦，佢啲咩罪案率提高啊，係低都好啦，我就唔希望現場觀眾拍手掌。咁我你聽完就最多你剔錄啊，諸如此類。嗰個係嚴肅莊嚴嘅會議，就唔需要拍手掌。咁就算我哋在席。再有啲議員覺得非常之好嘅，或者你好討厭佢講嘅，你都唔好噏聲，唔好拍手掌，我就講漏咗啲句咯，所以啲句做得唔係幾好。 但其實我又覺得一個正常嘅市民，即係或者係一個常人去諗啦，冇理由開口會好嘢咁樣噶嘛，即係唔會咁樣噶嘛，即 係 因為議會係一個議事嘅地方， 冇錯， 亦都係一個議政嘅地方，講嘅都係一啲關乎地區或者係一啲關乎香港嘅一啲。政策的事項啊，或者一些地區事務，應該是要正經而去嚴肅去處理。所以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提他們不要拍手掌喎。 咁我咪又俾人鬧咯，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今當日咧有少少混亂喎，因為咧突然間咧，嗱，當你介紹有請 P.K. 鄧炳強先生出場嘅時候咧，點解突然間會有啲人去衝去你嗰度遞信嘅咧？ 嗱。 其實你知唔知唔知㗎？ 嗰啲人同我講，好似有個警民官同我講，傾斜傾斜，有市民遞信俾你喎咁講，我得開完會先遞，我真係咁樣答咗佢㗎。咁我諗住我最緊要係要主持我會議嘛，大佬，我唔想做亂任何嘢，所以咧遞信，我話我一定唔走，我會接信，接乜嘢信都接嘅。點知阿鄧炳強處長入嚟咧，佢哋衝入嚟接遞信俾鄧炳強，就遞埋信俾我，我咪即刻要收咗封信咯，因為我想佢快啲乖乖地坐翻去觀眾旁聽。正直個位嘛，我要處理好我先坐得定嚟開會議。 係啱，因為其實咧，我哋即係我都做過一啲工作小組嘅主席啦。其實咧喺我哋主持會議嘅時候咧，係有好多文件擺喺我哋個台度噶， 我已經劈埋一邊噶啦，我撥開曬。係 啦，即係其實咧，我好多時咧，即係就算係我本身唔係做主席嘅。嗰個崗位嘅時候咧，喺自己本身個位都有好多沓文件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真係我都擔心你有啲撈，哇！如果搭埋出嚟就真係撈到亂曬， 所以我變咗攬住嗰沓最重要嘅。 係啦，係啦，咁因為咧我哋喺個議會入面咧都。但係聽聞好似有啲市民對你嗰、那個處理封信個方式，你當日你記唔記得你自己點樣講啊？ 我話擺咗喺地下度咯，咁我真係愛老實人嚟噶嘛，我真係擺咗喺地下度。嗱，我手袋又擺喺地下，我封信擺埋喺個手袋旁邊，咁即係擺喺地下度。 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我又覺得當個台面有咁多文件嘅時候，同埋你信你都唔會即刻拆啦。 唔會啊，我主持會議， 因為你主持會議，其實我哋都要 我封信帶咗翻屋企啊。我有攞到翻屋企睇㗎。 係即係我哋都係會重視唔同意見嘅人，所以其實LK 你都會睇㗎嘛。咁所以變咗 我啦，我有睇到㗎。 係啦，咁就有睇。 支持警報啊！ 支持警報啊！ 係啊， 咁樣嘅訴求啊，竟然即係其實嗱，如果佢話支持警報，即係其實佢 支持警察， 好似 嚇得我啊！支持警察，但係我心裏邊覺得警察有暴力，咁啊即係支持警報，我唔想咯。 明白明白。 止暴制亂啊，唔知我唔記得成日，我係望咗一眼， 係啦， 半板紙嘅就好短。 明白，因為咧其實咧，我諗市民裡面咧最開心係你幫佢出咗一啖氣， 真的。 真的，因為當我哋市民做唔到嘅嘢，你做咗幫佢哋，而佢哋亦都成功，唔係即係應該係話你成功令佢哋屈服。 我冇， 你記唔記得你自己做咗啲咩？ 我冇計劃，唔係我係真係冇計劃做呢樣嘢㗎。 係， 即係呢個咁樣嘅後。 我哋嘅 outcome 啦，即係個效果咧，其實非我想象中嘅、嗯。我只係好簡單，我處理完秩序就乖乖地坐喺度開會。嗯、最緊要我十五位嘅區議員， 嗯、 包括楊志安都可以發問。所以我第一俾楊志安先，係啊，咁就咁簡單。 其實因為我哋以往都有個秩序，而市民最開心係你嗌佢哋出示委任證啊 ，LK。 你都有議員證啦，我都有議員證啦。其實我今日都戴喺手袋度。 你知唔知其實我當時咧，其實議員證咧，根據我過往嗰啲經驗咧，喺幾時先攞出嚟用咧？ 街度咯， 唔係喺最初嘅時候咧，我啱啱補選完之後咧，我個議員證咧第一次用係乜嘢咧？就係、是、簽租約。 啊，係喎、哦，好重要啊！證明我哋係區議員啊，冇錯。 簽完租約之後咧，都好似冇乜出現過啦，嗰張卡係啦。咁直到後屘有反修例嘅事件要證， 我 哋 喺中，我諗而喺金鐘啊，咪成日攞住個驗證咯。 我哋我覺得 保護小朋 友，我開始覺得嗰張證咧啊，原來係有用啦，啊要帶起身啦，因為平時都啊。簽完租約，誒冇乜用處，都擺喺度嘅，咁但係又冇乜作用，冇乜大作用啦。 十幾年前我張議員證真係擺櫃桶底，四年都喺櫃桶底啦，即係喺個櫃桶。 即係除咗簽租約攞出嚟之後，然後就擺櫃桶底。 你用過真係㗎？咁跟住而家因為你反修例行動，又是612，之前幾日又611，我哋聽到好多警察，唔知叫叔叔啊定哥哥啦，喺金鐘嗰度咧。就守我哋嘅中學生，揸住個大提琴右手，女仔係男警去守，或者係好多不平等嘅嘢係去教，啲家長話叫搞啲小朋友，咁我就唔抵得啦。咁我就同啊當時啊陳文翰議員，我哋幾個香港島嘅區議員，喂唔得啦，我哋要組成一個互助小組，落金鐘度on duty，用唔同嘅時間幫啲細蚊仔睇住佢有冇被警察搞。跟住下晝三點幾咪放催淚彈咯，我都喺現場啊，食曬催淚彈啦。但好彩我唔喺海富嗰度，見唔到海富嗰個好似屠殺嘅場面嗰個情況係啊。 咁所以其實終於就我哋有議員證，我嗰日咧都將個議員證擺定喺台。 我見過我都係啊。 係啊，我都等啊，佢會唔會質疑我係議員？因為其實咧，我哋當日去開會嘅時候，喺我哋由我哋我喺無限 嘅走廊， 我喺無限嘅行天橋去海港政府大樓， 即係上環地鐵站 E 出口位置。 行去嘅時候咧，已經好多嘅軍裝喺度噶啦，係啦， 軍裝係啦，天橋啊， 天橋嗰度，其實咧天橋底，因為海港政府大樓喺地下都有出入口噶嘛， 冇錯， 咁嗰度亦都係有好多警察喺度嘅，即係基本上咧平時唔見咗啲警察幾個月啦，我哋都係咪？即係喺一個社區度唔見啦， 又話當時藍衫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咩衫咩色都咩衫都有啦，即係當咁跟住然後咧突然間出現翻曬喎，嗰一下即係原來 保護處長 係啦，原來PK 嚟係有咁多警察保護，即係所以我哋都係諗下當我社區冇 警察抄牌， 唔係冇行 bit 嘅時候其實我哋應該嗌多啲PK 等， 大家知 經常要出巡。 大家知唔知道咧？原來反修例行動之後咧，警察叔叔哥哥係不會用只腳嚟行 bit 嘅， 警民關係。 話俾我哋聽咧，只可以用警車去巡區。喂，我同你都一日喺街度唔知行咗幾多里路啦。老實講，警察唔用腳嚟行必，唔用腳嚟巡邏，唔用腳嚟抄牌，所有用警車。 係揸車。 哇！真係，我聽完之後我都唔識答啊。係啦，咁佢真係太幸福啦，翻工都唔使用腳嚟行路嘅。 係啦，咁我哋嗱，其實阿傾點解你會即係當時你一嗌佢哋出示你哋嘅委任證？如果唔係咧，你哋就要離開我哋嘅會議室啦，係啦。咁點解你會有突然間要佢出示呢個委任證咧？ 其實我當時都忘記呢個名字叫委任證嘅，我就要出示一張卡啦。其實我都諗你知道而家警察 好多張卡係嘛？ 唔知藍卡定綠卡，我都唔知嗰啲叫乜嘢。總之我就記得你要出示一張卡，我都講有啲講錯咗。咁我又唔知道佢嗰張叫委任證，不如攞個證件出嚟啦。等於我社工有社工證咁啊，攞個證件出嚟啦。咁其實當時我諗緊。頭先入門口嘅阿秘書行講咗啦，任何人都要證，強調咗好多次，任何人都要證。咁加上咧，其實我早去咗區議會啊，我三點幾去咗區議會。咁你區議會你知今屆好多妹妹仔，即係好多妹妹仔，即係細細粒，即係女士啦。我講 係啦係啦。 咁女嘅議員，佢同我講，佢就行去洗手間。你知我哋由議員休息室行去洗手間要經過會議室啦，咁啊轉咗彎咪去咯。咁佢就話：阿傾姐。 我走去洗手間呢，啲男人好核突啦，由頭望到我落腳，好似唔信我係區議員咁樣喎，咁講。 嗯。 我咁帶議員證啦，最安全。我突然間醒起，咦？嗰啲男人係咩男人嚟嘅咧？ 係咯。但嗰時係開始安排入場未嘅， 未十二點幾嘅，即係十我哋開兩點啊嘛。 係咯。 嗰時係十二點幾，好早嘅，即係我哋好緊張，要早到嘛，要我哋要讀書， 係 要做功課， 即係我哋要夾下大家嘅嘅。 咁於是乎嗰個同事同我咁講之後咧，我得。同唔同意所有議員都帶委任證？ 嗯、 同意。咁啊，我見一個議員就提一個議員啦，帶委任證，唔該帶委任證。 係。 咁啊情況底下咧，我就醒起，咦？咁喺咁早喺我哋會議室裏邊行出行入打打點點嗰啲係咩人嚟嘅咧？我好肯定佢唔係政務處同事，因為政務處同事我都認得好幾個。 嗯，明白。 唉，咁嗰啲好肯定係叫便衣警察咯，我相信，因為你知道啲高官出巡咧，通常係有啲。不要叫妹仔咁難聽啦，佢有啲 要保護佢啦， 保護佢，要去叫做睇下個環境咩環境，然後報告翻俾出巡嘅高官聽噶嘛，係咪？林鄭你都要去睇下咩環境啦。咁我就諗緊，既然佢哋喺我哋嘅會議室裏面可以行出去行入，會議室有三個門嘅，一個主門，左右兩邊側門，可以呢邊入嗰邊出，呢邊入咁完全。因為我哋今年會議室咧係唔會好似以往咁樣咧拉曬啲繩又唔俾你行呢度，唔俾你行嗰度噶嘛。咁我就諗緊。是不是上來的便衣當你是便衣呢是不是都應該有證呢那我看到一大堆都沒有證我就很簡單如果你是便衣的朋友請你帶回一個證我當時都說不出是委任證即是帶回一個卡或一個證現在肯定是委任證若果你沒有委任證的請你落樓下排隊拿回一個叫做旁聽者的證就這麼簡單 明白 我是沒有怒氣的 當然啦認你這麼久你不會怒氣今次我們先說到這裡我們這個委任證的事件還未說完但這一節完結之前我都要提一提大家記得支持城寨可以用轉數快個號碼是26296402629640 26296640我們轉頭再見 好多謝你 我哋香港人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香港一定有希望！恭喜恭喜恭喜发财！